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这里是鬼岛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五星的你。本节目会邀请敢说敢言的中国人，或者曾经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目前旅居在海外的华人们，来跟我们分享中国政权小至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大至他们所处的产业，借由各方观点来了解什么是中国，希望能带给全球华人及华语听众最赤裸没有包袱的内容。 嗨，我是鬼岛之音的 Emily。 我们跟台北市的独立书店左转有书合作的主题书展还在进行中，鬼岛之音的听众购书可以享有95折优惠，我们在一月底还会有现场的活动，详情请见鬼岛之音的脸书、IG 或是推特。新年快乐，我们左转有书见。欢迎回到来自五星的你，今天我们邀请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主要学生领袖之一乌尔开西。乌尔开西出生于北京，也是维吾尔人，他曾经在新疆受过3年的教育。1989年，他21岁，当时就读北京师范大学。他跟同学组成的学生团体后来成为八九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89年的春天占领天安门广场时，他发起绝食，之后便目睹了六四天安门的血腥事件。事件之后，他被中国政府通缉，他逃出了中国，到了法国，再到美国。这30年来，他被共产党禁止回到中国探亲。今天他将跟我们分享经历六四事件以及流亡之后他所认识的中国。接下来我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 Y 平妹。本集采访时间为2021年6月。 大家好，我是 Y 平妹。自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8年拥有无限期的任期，也就是俗称的习近平称帝之后，中国的言论自由大幅紧缩，甚至前领导人邓小平承诺的50年回归不变的香港，现在几乎已经快变成中国的形状。那透过香港版的国安法打压香港的学生运动、社会运动，也收掉了香港最大的异议性媒体壹传媒，还有开始清算新闻工作者。中国的人权问题也每况愈下，包括新疆的集中营还在对维族人进行洗脑教育，还有各种酷刑虐待。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曾经参与六四运动的民运人士，也是维吾尔人的乌尔开西。 因为就发生在我身边，死伤什么这些也都可以看得到，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很快就明白了，就是这是共产党露出了他自己的本来面目。 他出生于北京，曾经在新疆受过3年教育，自从1989年经历过六四事件后就逃出中国，之后就被中共禁止回中国探亲，目前定居在台湾。这次我们希望能够从乌尔开西过去直接对抗中共政府，还有观察中共多年的一些经验，看看能不能给过去参与真普选、雨伞运动、反送中运动一样付出血泪的香港人，在这次中共强烈打压下要怎么继续民主运动，或是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然后对于中共的暴行持续不断，他认为的解方又是什么。嗨，乌尔开西，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这次的访问要先做个时光机，先把时间拉到1989年的中国天安门广场。那乌尔开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那一年的学运一开始是学生群聚为了悼念中共的前领导人胡耀邦逝世的活动，之后因应当时的社会改革需求，开始就有了民主化、要求新闻自由、处理失业问题、解决贪腐的一系列的诉求。但是这个自由中国的种子才刚刚撒下，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还有时任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就决定要用武力来解决这个示威活动，出动军队还有坦克车消灭了这个自由的种子，造成大量学生死伤，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六四天安门事件。那想请乌尔开西跟听众们分享，当时你身为一个学生领袖，然后年轻气盛，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情去参与活动的？ 如果真有时光机，可以再倒退个一点点到整个80年代，它是一个背景，就是你刚刚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是在79年底，基本上就是邓小平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后面的两三年的这个华国锋，其实还是在走文化大革命路线的这样的一个三年以后，邓小平掌权以后，他介绍了两个名词，叫做改革与开放。基本上邓小平并不是一个什么改革者，也不是一个心怀自由民主啊这样的一个对于开明政治也没有什么信心。基本上呢80年代能出现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口号，能出现邓小平这个人，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已经推到了几乎要崩溃的状态。那么所谓改革就是老百姓先改了，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面对着这个烂摊子，中国这个被毛泽东搞烂的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国家要崩溃的时候，比如说安徽的农民他们说要联产承包等等，邓小平刚好就认可，不仅认可还把这个功劳窃为己有，给他起了这个名词叫做改革。然后同时呢，他发现要把真正国家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救回来，需要西方的科学知识，也需要资本。简单说，邓小平去了出国看了一下，去了日本，去了美国以后，发现说不得了，原来在中国闭锁的这个这么多年，世界已经发展到了这么快。所以呢，当时呢，他也愿意开一点门缝或者窗户缝，让海外的资本啊、技术进来。所以当时他用了改革开放这个口号。但那个开放，我刚讲，他真的就是个门缝而已，并没有真的想让中国和世界接轨，他还是维持着一个专制的统治。但是改革和开放这个口号呢，整个变成了80年代的一个强音。那在80年代的这个主旋律，那利用中央的这个主旋律呢，比方说知识分子，比方说农民，他们就推动了很多新的政策，新的想法出来。也在改革和开放的这个保护伞之下呢，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宽松一点的十年。在这十年之中，像方励之、像刘晓波这样的知识分子呢，利用这个宽松环境，把民主、把自由这样的一些概念引到中国。所以可以说1989年的学生运动爆发，它是一个因为胡耀邦去世这么一个偶然事件，但它在那一年爆发一定是有它的必然性。那个必然性就是我们要求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兑现他们对我们的承诺，那就是改革。而且我们要的改革不光是你所说的经济改革，我们要政治改革。所以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天安门的学生是邓小平催生出来的一代大学生。而我们走上街头在1989年的时候要完成的事情就是结束邓小平朝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有趣的一个循环，邓小平催生了我们这一代要结束邓小平朝代的大学生。而我们也坚信共产党不可能对学生真的使用暴力啊，最多拿一些大棒子就可以把我们这些又绝食又这个静坐已经身体受非常羸弱的一帮手无缚鸡之力的这些书生从天安门广场赶出去，是很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但是共产党到最后决定动用军队的目的并不是真的只是清场，并不是只是让天安门广场学生回到校园，而是要向全中国的十几亿人民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对共产党的任何挑战，共产党的答复将会是如此无情的。 那刚好说到就是他其实只想要做经济上的改革，政治上他并没有想要全面的改革，他还是要维持就是一党专政集权的这样的做法。 是的， 所以当时在广场中的学生的想法是想要让中国民主化吗？这是一个主流的想法吗？ 绝对是。而且民主这个名词在中国呢不是被禁止的名词哦，它是一个共产党常常也会拿出来讲的讨论的，它也是一个正面的名词。因为毕竟当年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台湾来得到了中国的那个政权的时候，它是用这个口号的，它整个40年代挑战蒋介石都是说要实行民主，所以民主甚至会写在他们的这个党章啊这个宪法里面。后来很快共产党就发现民主这个名词很对他们很不方便，因为一旦讲到民主呢，就是人民要有权做主，这就变成挑战共产党的专权变得很合理，所以共产党就后来又加了一个形容词叫做人民民主专政，英文讲叫做这个paradox， 就它根本是一个这个 oxymoron， 就是说 民主和专政这两个词是反义词，他居然把它放到一起，然后前面 凑成一个词， 加了一个人民，就人民的民主专制，就让专制合法化了。 OK， 那当时你希望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就是你在参与那场抗争的时候，你想象中的中国未来可以怎么样？ 当然80年代说实话对我们鼓舞最大的是波兰。 嗯， 北京大学的学生组织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叫做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我是北师大的，我们的学生组织叫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可能跟我这个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来推动成立了这个自治会有关。然后北大的是那些希望能够以人民主动参与慢慢的推动多党制，让中国出现一个相对的宽松的言论自由的环境。 嗯哼， 推翻共产党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说，真的能够共产党允许我们开始这个学生组织合法化，然后从学生组织我们有一些事情介入参与发表一些意见，到最后中国出现完全的言论自由，公平开放的选举，出现多党制，我们想如果能有30年做到，那就已经很不简单了，那就已经很快了。但当然了，共产党觉得你开这个头就算100年以后你才能做到，开了这个头也是不能容忍的。 好，那刚刚乌尔开始有提到说当时的学生是没有想到政府会武力清场，因为其实学生都手无寸铁嘛。 对啊。 所以在当下这件事情发生后，你的第一个时刻的感觉是什么？ 第一时刻当然是完全无法置信，首先就是震惊。 嗯哼， 因为就发生在我身边，死伤什么这些也都可以看得到，空气中既有子弹划过的那个呼啸，也有人血的那种味道，所以那种就是难以置信的这个情绪很快之过去了以后，当然是无比的愤怒和悲伤了。那我们知道肯定会死很多人，具体死多少人无法，当时的感觉应该成千上万吧，因为你如果看到整个一个城市都是在军队在这样子这个枪声大作，整个像在战区一样的话，那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只能用想象大概就觉得说一定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这样。 嗯哼哼。 所以是愤怒悲伤，然后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很快就明白了，就是这是共产党露出了他自己的本来面目。 嗯， 而且这次他露出这个本来面目是要让你看到的。 嗯， 过去他是要隐藏他的本来面目，这次是要让你看到他的本来面目。 了解。其实到现在到2021年其实他始终如一都没有变，也算是蛮坚持的，就是在集权这一块 他们变不了，他们变不了。 对， OK， 那也就是那一次过后你就离开了中国，开始流亡的生活，又待过美国又到台湾。 是， 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怎么样都回不了，就是中国。 你说的对，真是怎么样都回不了。因为我是被中国通缉赶出来的嘛，然后那我想说， 对， 那至少有一个办法我应该回去呢，就是投案嘛。但你刚讲的没有错，就是怎样都回不去。嗯，我连投案他都不让我回去。 嗯， 就是共产党彻底的决定，就是也没有什么规矩啊，也没有什么逻辑啊，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就是完全一切从他的统治利益出发。而以他的统治利益来看，就是他们抓到了我，在法庭上起诉，这样的也是一个我想要的对话。而这样的对话，共产党是绝不接受的。 嗯哼，所以你其实为了要回去看家人，你也愿意放弃你的自由，或甚至有一些未知的威胁，你也想要回去见一面，但他们也不肯嘛。 是，不光是说为了见父母，当然对家人的思念是最很大很大的原因之一。 那现在还有办法再联系到家人或者是父母吗？ 联系一直都有，但因为我是维吾尔人，而过2017年开始，中共对于新疆的通讯的管制也变得这个非常严苛。嗯，所以2017年以来我跟家人的联系几乎是全面中断的。 哦，所以已经有4年已经没有跟家人联络了。 几乎没有。对。 那这样子，嗯，其实对一般人来讲就是要跟家人分离这么久的时间，然后现在有4年完全没有音讯。当时当然你在天安门广场说你不会有想到有这一天嘛。那如果说这个可以回到过去，你还会想要参与这运动吗？如果你已经知道会有这样子的 或是你现在想想会后悔参与这 运动？我懂 okay, 这两个是不同的问题。你问我后悔不后悔，那我回答的可以很干脆，一点都不后悔。但就是说如果有时光机，如果知道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那我还会不会做？那就像你刚问我的时候，我的反应我非常犹豫嘛。那如尤其知道会有这么多的人命的牺牲，虽然所有的历史进程你在走的时候，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想到可能会有牺牲啊。我相信所有的大的历史的推动都是会有牺牲，但是呢我们在89年的时候可是没有想过要牺牲任何生命。我们这些人都已经想好大概要牺牲一些自由吧，大概会关多少年，这个应该是几乎是必然的。如果我们又是学生，应该最多判15-20，当时我们还在广场还在这么想，这个代价我们还愿意，我们还付得起，有那种感觉。但是当然这个结果和我们的当时自己在广场上的预料完全不一样。那么但是不后悔，完全不后悔。如果知道会有这么多的牺牲，如果知道我这么多年见不到我父母，如果知道而且这样会剥夺我父母见我的权利，他们可什么都没有做，是我的行为剥夺了我父母跟我见面的权利。如果真的有一个管窥未来的一个机制，或者是能有一个时光机回去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做同样的事。 那除了回不了中国也见不了父母，这场运动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你看我后来就整个都流亡了嘛，21岁的时候整个谁也没想到，我在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爆发之前，我是北师大的一个普通的大学生。然后广场期间是一个学运的一个领导者，但是也在广场是想着是未来会是坐牢，怎么会想到六四开枪之后一个多月我人出现在巴黎。就是对一个这样的像我当时这样一个大学生是难以想象的一个遥远的，觉得跟自己除了在电视电影上面看一看以外，能够它属于文学，它属于浪漫，它属于所有那些但不属于我。但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我人在巴黎，再过了半年一年我在美国，然后后来又再过多少年我人在台湾，我在台湾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我在中国的生活的时间。人生的改变是巨大的，是巨大的。流亡是一个这种改变的人生之中的最主要的那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这个流亡你把它稍微扩大一点点，流亡在哪里呢？流亡在法国，流亡在美国，流亡在台湾，这些地方就都是全世界最自由最民主的地方。我是一个民主运动的这个大学生，一个领导者，而我们追求的民主呢，结果我会生活在法国是民主的摇篮呢、那美国是民主的旗舰，整个20世纪的民主的推动是靠美国这样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推动力，而台湾现在变成了世界的这个民主的一个典范，而且还能参与台湾的民主化。参与的包括以媒体人的方式，以意见领袖的方式，也甚至也包括走上街头。所以这个流亡是主旋律，但流亡之外让这个主旋律丰富的是我流亡的这些地方的自由和民主。 了解，但应该也让你看到，就是那场运动也让你看到中共原本的面目，就是那样，他会毫不留情的去对自己的人。 所以在流亡过程之中，我们这些流亡者一直觉得自己有一个条件，也是一个责任，就是要不断的向全世界讲出中共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我们有条件，因为我们经历过，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从我自己在离开中国之前的分析，以及看到中国之后89年之后各种变化，做所有的比较，这样的条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是我们有的条件。但作为一个幸存者，我们还有责任，不光是条件，有这个条件而已，我们还有这个责任要不断的呼吁。可惜过去30年，就天安门之后的30多年，全世界对中国所采取的是一个我称之为绥靖政策。这样的一个政策呢，让我们的这种大声疾呼呼吁大家看清楚中国本来面目的声音淹没在经济啊、贸易啊这些话题的声音之下了。 了解，这跟我们等下后来谈的也会息息相关。如同刚刚我开启说的，就是六四运动对他的人生有很重要影响，因为流亡就开启了他之后就改变他的人生的道路了，不然他现在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也可以跟家人常常住在一起。 那对很多民主派中国人来说，这个事件也很重要。就像是香港壹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他就说过说，如果没有六四，就没有现在他，也不会有壹传媒。但是现在这个民主派的大传媒，他在6月24号的时候，在中共打压下，他被迫关门了。所以首先想要请乌尔开西来谈谈，我们现在要谈到香港啊，香港过去他被称为是中国的民主灯塔，那现在他直接关掉了壹传媒，就是中共关掉了。那中共是在释放怎么样的讯息呢？民主的灯塔要熄灭了吗？ 所有的讯息都是一致的，共产党所释放的讯息从来都是一致的，绝不容忍任何对他的挑战。OK， 你以为说那我不挑战你就好了，也不行。共产党所定义的挑战是什么？是你有独立意志，你不屈服于我，对我所提出来的任何要求，不要说拒绝了，这是你不服从，在共产党看来都是 挑衅， 不能容忍的。所以香港的商人，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工商业化非常高度发达的一个城市，那么香港在面对九七的时候，香港人普遍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英国统治殖民统治之下找到我们的这个生存方式，而且我们也可以把香港建成为一个东方明珠，我们可以创造非凡的这种经济的成绩，让香港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自由的法治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他们会觉得反正共产党来了，那我们就对付一下他吧，那用各种方法。那这就是香港的误解，全世界对共产党的误解，就是共产党是不能容忍任何的对他的不屈服，他就不能容忍。那个屈服的定义呢，是你连有独立意志就都不能算作屈服。黎先生，黎智英先生就是一个不愿意出售自己独立灵魂的一个人。其他的香港人如果想要在香港共产党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尤其是商业人士啊，想要在香港存活，你稍微的出让一点自己的独立意志，那共产党发现你没那么独立的时候，就还是有赚钱的机会和空间的。我想黎先生能够让北京如此大动肝火，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仅是一个，他是个媒体，他的媒体保持着独立意志。我想让共产党更加感觉大为光火的应该是，你是个商人呢，商人不是应该无祖国吗？商人不是应该最容易被收买的吗？结果居然是一个还要维持自己独立意志和气节的商人。这一点让共产党可能有一种，不仅仅是长期以来就说我要压制所有对我的挑战，那基本上还有一种动了气的感觉。这个感觉其实跟对维吾尔人的感觉也是很像的，就是全中国50多个少数民族我们都能够压迫，就你们藏人蒙古人这个维吾尔这几个民族，我们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所有方面都已经掠夺了，都已经成为你们的压迫者了，你们居然还从意志上面看不起我们，还要维持着维吾尔自己的独立的精神和意志。共产党对维吾尔人的压制和对黎智英先生的这种压迫有异曲同工之处，就都是有情绪性在里边。 了解。那从过去到现在有情况，就是中共在压制香港各种运动啊，或者新闻自由情况，有没有在习近平上任之后更糟糕？ 非常啊，习近平上台其实又是个可以观察的里程碑。89年之前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时候，还基本上要靠欺骗，就是要靠宣传，然后我们是共产党代表中国的核心利益啊等等。到89年开枪镇压，老百姓就不听你这套了嘛，你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你怎么可以向人民开枪？那共产党在89年之后那个里程碑就是说，好，我现在让你经济上可以有一定自由让你赚钱，但任何挑战是不行的，我会开枪，而且我也会把人抓到监牢里边去。所以在89年之后，中共陪这个壮大了自己的所谓维稳的队伍，也就是警察呀、网络啊，所有这些的网络监控啊等等，而中国的维稳经费超过他的国防预算，那这个已经很吓人的一个数字啊。到了习近平开始以后呢，他连那个社会和谐他也都不在乎了，他就讲的就是要更加变本加厉的把他自己的意志强加下去。这个原因我想跟世界对中国的绥靖政策不无关系，因为这个绥靖政策让中国的，首先中国经济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的高速的发展， 所有的世界有能力的那些国家，跟中国对得上话的那些国家，美国、日本、欧洲，在跟中国对话的时候，也迫于压力，他也会提出人权啊等等这些问题，但他从来不真的等中共回答。我只是要提一下，我提这个问题不是为了给你压力，是为了疏解我在本国我要面对我国的知识分子、我国的媒体，还有像乌尔开西这些异议分子给我们的压力，并不是要给你压力，是为了疏解给我们的压力。共产党不断的得到的是这样的一种错误讯息，这样的错误讯息让共产党自以为是，膨胀到了习近平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他自己遇神可以斩神，遇鬼可以斩鬼。这是我们要不断的向全世界来披露的共产党的特征是什么呢？他们是个盗匪集团。盗匪集团不是说多么邪恶这些而已，首先是贪得无厌。盗匪集团是贪得无厌，他不会说哎，那我们差不多了哈，这个掠夺的差不多了，我们政治局以上的每一个人大概在海外有个一两百栋房子都有了啦，金子都可以用盾来撑了，这样子那应该够了吧，他不会够的，他还要继续掠夺。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世界慢慢在觉醒到，原来期待中共当局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社区的一份子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在2017-2018，就是到了今天2021，就是这个新冠肺炎也都还有直接关系。在今天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我们看到世界已经在调整他自己的失败的中国政策。 了解，所以就如您刚刚说的，就是在世界的应该算是放任之下， 姑息养奸，对， 姑息养奸之下，它的破坏力就更强了， 而且它也变得更强大了， 对，也同时也更强大， 是， 所以它更有一些底气去镇压它的人民， 是， 所以香港人的抗争才会一次比一次大嘛，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香港人会就是上百万人上街。 对，我最近在一个闭门会议上面跟一些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啊等等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我讲了这么一番话，我说你们当初用 engagement 就是交往交流这样的一个名词取代了实际上你们对中国的妥协的绥靖政策 appeasement 这个政策，你们当初是有两个假设，一个假设是中国经济发展会催生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会在中国出现公民社会和这个现代民主政治，这个假设我就暂且称为天真幼稚的假设好了。但第二个假设就一点儿也不天真，一点也不幼稚，就是我们姑息养奸，没错，共产党是一个专制的破坏人权的这么一个政府，我们姑息这样的一个政府一定会有后果，但那个后果是中国人民承担，不会溢洒到中国边境以外。两个假设呢，就是一个就算天真好了，另外一个呢就当然是非极为自私啊。但两个假设都是落空的，都是错误的。 了解，因为其实这样子抗争下来，应该蛮多香港人都精疲力尽，尤其是他看到就是一年一年情况更糟，像现在连新闻媒体都会被抄，也可以想象说可能在这几年说不定他们也要翻墙， 是 因为中共想要做的就是钳制言论自由嘛， 对， 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可以想象。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过去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人物啊或是社运人士，他们可能也会跟台湾的年轻人有在脸书上面会有交流，那这可能也是中共不乐见的情况。 是啊， 所以未来就是港台之间网友的交流可能也会因为紧缩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少。 我觉得香港人不仅仅是疲倦，然后也不仅仅是忧虑，我担心香港是绝望。那我很可以想象香港的那种对未来的绝望的那种情绪。但是一方面我想跟香港人讲的是说，整个世界局势在改变，就是你们还是有理由抱持希望的。另外一方面我想跟香港讲，即使有希望到来，可能还意味着我们要在这种最黑暗的状态还要延续一段时间。那我理解你们的沮丧和绝望，但维护自己独立意志这件事情，我相信你们还是能做得到。就是人可以如蝼蚁般的渺小，但不可以如蛆虫一般的扭曲。你可以无奈，但不要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欺骗自己说这样也不错。这个是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担心的也是这样，就是说在抗争之后，在压迫之后，犬儒会出现。犬儒就意味着你慢慢的让自己独立意志、独立良知的部分睡过去。 嗯哼， 我想在这个时候跟香港人讲的就是，也许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意义不大，你会觉得，因为全黑暗，你睁开眼睛也看不到。但要睁着眼睛，因为等到一束一线曙光来的时候，你如果眼睛是闭着的话，那一线曙光你看不到。 嗯哼， 如果你睁着眼睛，哪怕很黑暗很黑暗，你也是第一个看到那一线曙光的人。 我相信这个打气对蛮多香港人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有一些新闻从业人员，他除了就是有一些是已经没有工作了，那有一些人可能会担心自己的工作会给他找上麻烦，因为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个红线在哪里， 是， 所以要如何维持自己的一个独立思考，不会被目前的现实打垮。我觉得刚刚吴尔开西讲的那一番话可能可以为一些香港人打气， 希望香港人加油 加油加油。好的，我们刚刚谈论到就是香港从2020年6月以来实施国安法之后，就一步一步被收回中共手上的情况。那在新闻自由迈入更糟一刻之后，其实早就是在集权统治下的中国，它的人权记录下探情况就像刚刚讲的一样没有极限，因为习近平在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完全是草菅人命啊，已经可能更胜于草菅人命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讨论新疆维吾尔族人被关进集中营的议题。那新疆集中营在2017年被爆出之后，它受到了国际关注，但显然这个关注也没什么用，因为这个集中营不减反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卫星图，可以看到它的建筑是越来越多，官方称这个是再教育营。那当然之后我们也看到新闻爆出了血棉花啊，甚至有强迫剃发做假发，还有传出性侵虐待跟贩卖器官等等消息，就是会有这么大压迫。我们想要首先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就是维吾尔族是一个怎么样的族群，因为我们听众不只是在台湾嘛，我们有各地的华人，所以可能想要请您稍微解释一下维族人的特别的文化或者是语言，跟所谓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汉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现代国家的自然的国家的形成大多都是民族国家嘛，就是这个国家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曾经有过共同的社群记忆，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那中国如此庞大，但就算每一个省每一个省不一样，但至少山东人不会觉得四川人是外国人。 嗯， 那同样的就是刚好就像这些省的名字，一个叫山东一个叫山西，他们就知道自己都是在同一个国家下边的一个不同的省份。那么新疆这个名字真正出现150-160年。 嗯哼， 最有意思的就是新疆的意思是什么，我维吾人其实很讨厌这个名字，因为这是个汉人强加给我们的名字嘛。但我倒觉得不介意，因为它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就150-160年前你们开始用这个名词之前，新疆它是新的边疆，150-160年前才成为中国的一个新的边疆。 嗯， 而且不是中国成功统治，是满洲人满清这样。那维吾尔人的文化非常的丰富，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诗歌，我们的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穆罕默德·卡什嘎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也是，这是他的著作叫做这个《突厥大辞典》。《突厥大辞典》是比《康熙字典》还要早的一个最早的世界性的百科全书。所以它叫词典，但它实际上是百科全书，就像康熙词典也是百科全书，类似这样子一样，像永乐大典那种感觉啊。那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维吾尔就已经出过这样的大的学者，然后呢，也出那种就是我们的留下来的文化的方面的瑰宝，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历史长诗啊等等这些都非常非常多。维吾尔的乐器，一个民族拥有的乐器大概有60种。我想这个汉人大概有10种，就汉人的乐器呢，就是一个字的是汉人自己的乐器，只要是一个字以上的就不是汉人自己的乐器，比方说琵琶就不是汉人自己发明的东西，那琵琶哪里来的，西域就是新疆维吾尔这个地方人带来的，唢呐维吾尔人的东西，二胡不用讲的胡琴嘛，那只有什么呢，什么汉人的什么筝鼓这些东西，一个字的那个是汉人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乐器。那维吾尔的乐器现在常用的平时常用的大概都有10几种， 没有常用的，但是在大型的表演的时候可以存在，可以仍然还可以找得到的乐器，最多有60种。光从音乐舞蹈这方面，维吾尔的表现出来的文化的丰富就已经相当的看得出来，它并不属于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历史一元教育里边的，从这个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它并不包括那一块。而且回鹘也建立，维吾尔也建立过自己庞大的军事上、政治上极为有影响力的这个汉帝国100多年。亡国的原因是因为自然因素，就是因为下大雪，我们在北方连续三年的大雪导致了这个饥荒，这个国家才西迁到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语跟中文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不属于一个语系，也不属，更不属于语族哈，它连语系都不是。维吾尔属于阿尔泰语系，这个汉语是汉藏语系，藏语还跟汉语属同一个语系，那维吾尔语连语系都不是同一个，我们的语言完全不同。然后到10世纪西迁到新疆这个地方以后，维吾尔开始慢慢接受伊斯兰教，所以宗教上也不一样。在那个之前，维吾尔是信佛教，也信过仙教、萨满教，很多不同的其他的宗教。但所有的这些呢，都可以证实呢，就是说我们跟中国一直的关系是邻国，有过被这个征战的时候，但绝大时候是独立的。而我们的民族记忆、国家记忆、这个文化传统各方面，从来都认为自己跟中国不是同一个国家，这一点很清楚，这一点比台湾都清楚。就台湾都还有历史上说跟中国有过这种明确的，就是我们属于中国这样的时候，那个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哈，但至少说有那个，就是那边那个中原那个地方是我的母国的这种感觉。维吾尔从来没有。比方说维吾尔这个民族好了，这个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30多年前，维汉通婚的比例不到1%。就维吾尔人跟汉人不通婚的。 对。 你说如果有宗教，可能吧，宗教会是原因之一。但基本上从另外一个程度来讲，维吾尔人是看不起汉人的。就如果维吾尔姑娘嫁给汉人的话，那这个维吾尔这个家人大概就会抬不起头来，就是说难听的话就会很多。你这个我们这么漂亮的维吾尔女孩子，你这嫁个傻子、嫁个疯子都可以，干嘛要嫁汉人？那如果要是维吾尔的这个小伙子娶汉人老婆，也很抬不起头。就是也有一些你看到，就是说少数的通婚里边，通婚的汉族一方要极力的转变为，比方说伊斯兰教，然后学维吾尔语，那你就说明这个，可人口比例来讲，汉人是我们的100倍之多啊。总体来讲，在中国，可是在新疆就算一半一半好了，就是维吾尔人对汉人的那种排斥，和那种把它当作异类是非常非常清楚。我想这个是共产党在2017年开始对维吾尔实行严酷统治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共建政从1949年窃取了维吾尔的这个在那之前我们可是独立的国家，我们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虽然是也是受苏联支持、斯大林支持，但它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像外蒙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国家，后来斯大林把它交给了中国以后，那我们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变成了到现在70多年，维吾尔人居然还如此骄傲，居然还如此看不起汉人，居然还完全没有屈服的那样的一个那个心理，这个是让习近平和在新疆的汉人统治集团完全难以理解，就是我们在政治上完完全全打败了你们维吾尔人，你们的过去的独立不仅没了，你们现在维吾尔人少数几个也只能当个花瓶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给我们点缀，然后完全没有政治实质上的政治权利，政治上我们是完全统治的，而且在新疆我们是屯兵多少万、几十万在这边，要想军事上要碾碎你们所有任何的挑战是非常容易，而且是过去这几十年一直在这么进行。经济上共产党完全掌握了这个新疆的所有的经济的命脉，那文化上也拒绝你这个有独立的，语言也被限制啊等等。 对。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居然维吾尔人从心理上还无法放弃那样的一个骄傲，那种独立意志，那就干脆我们想个办法打断你的脊梁骨， 打断你的独立意志。那集中营是这么一种背景之下的产物。 了解。所以其实总归一句，他就是想要同化以及好统治。所以刚刚您提到，就是这个原本有自己很多元文化民族，讲的语言也不一样，然后他可能基本上也不太跟汉人来往的一个民族，在习近平底下其实过去就一直有冲突了嘛，但是在他上任之后，他就做了一个非常极端的选择，就是全部的人都关到了集中营里面，然后让你忘记自己的根本在哪里。 他不是让你忘记，他也不是为了要同化。就是同化是他要想着说，哎，我的文化比较优秀，我的中国文化我要把让你们都讲。他对自己的文化也没有什么骄傲，他也不在乎，因为他们就是犯罪团伙，他就是要掠夺而已。他也不是说就是希望集中营里面忘了你的根本，他对于维吾尔人记不记得自己的根本也没那么在乎，他只在乎一件事情，屈服。你要彻彻底底的屈服，你屈服了以后，你想要保留一点自己的文化特色，没关系啊。那我们还偶尔还需要，还想看看维吾尔姑娘跳跳新疆舞，来给我们当做余兴表演。所以他并不在乎那个保留一点那样的特色，但他在乎的是你是否屈服。集中营的不是为了同化，也不是为了让维吾尔失根，他是为了让维吾尔人彻底屈服， 屈服在统治之下。 共产党并不在乎文化的，他不喜欢你有独立的东西。但是他真正在乎的是意志，你独立的意志。如果你完全没有独立的意志，你有一个独立的民族服装这件事情，共产党完全不在乎。 了解了解。所以对他来讲，就是这只是一个花边，告诉大家我们有很多多元的民族，但他不希望你有这些民族独立的意识去画出区隔，或是甚至不想屈服在这个统治之下，这是他们不乐见的。 是是，他不能接受的。对， 而且那想要问，就是因为您是维吾尔人，所以获取到有关就是新疆集中营的资讯会比一般人多吗？因为其实要得到里面的资讯非常难，要不就是从里面逃出来的人，然后或者是他的家人，就是必须承担很大，就是他如果透露了这个资讯可能害到里面的家人，这样子的恐惧之下才讲出些微的资讯，所以一般外界非常难得到。 是， 所以想请教您那边有没有什么。 我一定会比你们多一些吧，因为至少就是说我有亲戚有家人，然后有朋友，我接触海外的维吾尔人的机会还是 比较多， 比你们多嘛。我还记得前不久，就是曾经我到澳洲接触一个，这是在疫情之前大概两年前的时候，去澳洲去一个好朋友家，维吾尔人，然后刚好呢我在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期间就有一位呢是刚从中国回来的维吾尔族。维吾尔族还可以出来。 对、啊。 是的，这位维吾尔是他是澳大利亚籍、他是持澳大利亚护照，所以他的签证是在2017年以前就拿到了的，就是所以投资啊等等，所以他还有机会可以回去，拿到了这个澳洲护照以后能够拿到中国签证的少数。因此他成为了一个在新疆观察到了民族的这个状况然后又能够出来的人，那对我来讲这是非常珍贵的，他讲的话就是第一手的这个观察了。那我就不有一些名字我就不完全引用哈、但总是要保护一下，北疆的某一个县，他这个县城的总的人口大概40万左右，那大概汉人人口15万，维吾尔和其他民族包括哈萨克啊等等一些民族大概25万，这个算是汉人比较少的一个县。通常现在全新疆的汉人的人口，在新疆具有户籍的汉人人口是 50%， 那新疆还有差不多那么多的没有户籍的内地汉人在新疆，新疆的维吾尔人就是有户籍的和维吾尔和其他民族如果也是占 50% 的话，我们不会有内地的没有新疆户籍的维吾尔人，没有这回事嘛。所以在新疆你看到的整体来讲汉人是要比维吾尔人多的，已经超过的。那但我们讲户籍的话，比较偏远的一些县，这个非汉人人口可能会出现比汉人多的现象。我讲的那个县就是差不多40万，他们有10个集中营，每一个里边，对，每一个里边最多最多可以关一万人，等于说就是25万的就是维吾尔这个哈萨克人里面 几乎在里面了， 他有他可以关10万个人进到这个集中营里边。而且讲的能够进去什么样的人能出来呢，就是说生了严重的重病， 然后这个快死了才可以出来。其实现在快死了也不见得让你出来，然后就会让你死在里边。然后也很多时候就是说家里边只剩下，如果一个正常的家庭五口六口这样子的话呢，通常只剩下一两口，剩下都要进去，男主人会在里边，所有的儿子都在里面，然后剩下的就是女主人和年龄比较大一点的或者最小的，就会变成是这样。你到商店去买东西要送到里边去的时候，商店都已经知道说什么东西可以送，什么东西不能送。 嗯哼。 然后里边的人全面的营养不良。 嗯。 是你要拿着钱到集中营的供销服务社去买东西，然后直接到里边去。而供销服务社里边的所有的东西是外边价钱的两三倍。 嗯。 它基本上让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这些人，你不光是主要的劳动力被关起来在这个集中营里边。你的经济也被拖垮，因为就是你外面没有生产能力，然后所有的存款什么都会被这一个两个关在里边人拖垮。 嗯。 然后躺在里边的人，现在最早是他们是住在那个教室，把教室改成集中营。 对。 教室改成集中营的，他们就全面躺在那个地上，然后灯是不关的，然后躺的姿势是固定的。 嗯。 你不能有自己睡觉的姿势。你必须用同样一种姿势来睡，就躺着。大家剩下时间就是那个声音从来不停的就一直在播唱歌呀，或者是习近平讲话等等。我所听到的这种现象，当然了，性侵啊这些话就常常传出来。 嗯哼。 然后维吾尔人被大量的采集生物样本，就是抽血啊，这个 DNA 啊等等。有研究证明，就是新疆的器官输出是全中国最高的省份之一。乌鲁木齐机场是个国际机场，但那个机场有一个通道是器官专用通道，就是有器官的那个箱子可以走的专用通道。 嗯嗯。 所以在新疆现在呢，就会出现在集中营里面有一些人转来转去的过程之中就不见了。完全不知道，没有得到任何讯息的这样的消息太多了。 嗯哼。 尤其海外的维吾尔人自己的家人在哪里，大部分是不知道。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想要说否定这样的一个暴行，一个倒行逆施的存在，是任何对于这样的一个否认，我都会让我非常非常愤怒。 了解。其实过去在社交软体 Clubhouse 上面，我之前有听到有些中国网友他就是不相信新疆有集中营这件事情嘛，因为当时中国的网友还可以透过没有封锁的 Clubhouse 跟港台的网友做交流，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在中国境内是不会有报道的。 当然。 那也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他有极力想要抹除的历史，像是六四，或者是他想要让这些资讯流通的消息都被封锁。所以当中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让这些人忘记历史，或是从来都不知道这个暴政的真相，就是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会是什么？ 在一个没有资讯自由流通的社会，人们是没有批判的习惯，没有挑战的习惯。在中国的这样一个环境呢，共产党严密封锁讯息，你只能听到一种言论。那在这样的一情况之下，会出现的很多，就当然共产党的统治就会相对稳定嘛。 对。 那就不会有太多人会挑战共产党。但它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整体社会性的退化现象。就是人们的思考能力整体的一代一代的退化。 嗯。 每次我们跟国内的人辩论的时候，就大量的这个五毛粉红，这个自干五，自干五就是自带干粮的志愿五毛的简称，叫自干五。 这么长的简称。 我们知道五毛是什么，就是共产党就是养的这个网络评论员。 网军。 哎，网军。然后他们是发一条贴文是可以拿五毛钱的。 对。 人民币五毛钱，所以他们叫五毛党。后来这都是有大量的文件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后来还降了价，好像降到两毛还是多少反正。五毛还降价，还蛮惨的。 嗯。 然后但粉红呢不一样，粉红是属于自己愿意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为什么会愿意信一个明明在剥夺你的尊严和自由的政府呢？因为他没有思辨的习惯。 嗯哼。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常常在面对这些五毛粉红时就觉得长叹一口气的感觉，就觉得哎可惜啊。就是他们首先是受害者， 嗯， 但他们也自然的变成了加害者，他们也变成了 跟加害者沆瀣一气的维护加害者的权利的那样的一个力量。 没错。 而共产党对于新闻自由的恐惧我也可以理解，对于信息自由新闻自由的恐惧，因为任何的真相进入中国都能够刺激每一个人血液里面会自然留着追求真相的基因和追求自由的基因。也许大部分人是被麻木了， 嗯， 但不会每一个人都被麻木。如果他们能够接受到这些信息，他们的血液之中的那些基因会被唤醒， 嗯， 这个是共产党最害怕的。 没错，就如刚刚讲的，就是透过钳制新闻自由，它是一个联动的机制。就当你没有办法自由的去讲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其实也没有办法自由的去想，因为你会有一个警钟在心里面，然后去自己规范自己，然后让自己为了要处于安全的状态，你会开始放弃思考。但是可能像中国以外的人，过去可能在香港或在台湾或是在各地的华人，他们可能会借由不同的纪念方式去不断提醒大家，哦，有六四这件事情，也会不断去传播就是有新疆集中营这件事情。那除了这样做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行动让这些历史或是暴行不被忘记？ 记忆是最卑微的一种反抗。 嗯， 那当你什么都不能做，面对极为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暴政，你至少记着，然后让别人知道你还记着，就是一种最卑微的一种反抗方式。这样的一种卑微的反抗方式呢，是维护自己的独立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 嗯哼， 你如果觉得你这个人还是独立的，那至少要维护自己，捍卫自己那个独立性。记忆是一个卑微简单，但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吧，就收听的朋友们，就是记住，别跟自己说忘记蛮舒服的。你在忘记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也在忘记你自己的独立人格。 嗯， 当然了，维护和记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可能不那么舒服。它毕竟还是就是要面对一些残酷的历史，这种事情还是会让你的情绪也会处在一个不舒服，不是那么舒适的状态。 对， 我们不是猪啊，谁说我们就一定要一直维持在一个很舒适的状态？我想这个也是可以提醒所有朋友们一起思考的一点。那么往年轻的朋友们，我会希望大家做一件事，就是你觉得你能够推翻共产党很难，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说实话，30多年都没有。我们对共产党的这个各种本质的了解的，我刚讲了很多贪得无厌啊等等，就是以30年的一个流亡的经验可以告诉他，就是说他怕真相之外，他也怕压力。 嗯， 任何压力只要聚沙成塔成为一个大的压力，就对于改变都是有实际的帮助的。转推转贴按赞都是一个最基本的简单的反抗的方式。 嗯， 就是你如果觉得你对共产党真的无能为力，那你至少帮忙多转贴，不光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真相，也让更多人知道有你这个人在做转贴这个动作。 嗯嗯， 所以不要绝望，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黑暗的时候，没有错。 嗯， 黎明前往往是最黑暗的。但我想这句话，就算我们觉得他这个文学上这个好像过去讲的太多有点烦， 嗯， 但别忘了过去大家讲这么多是因为后来经历到黑暗，很多的黑暗，最黑暗的时候过去就是黎明。这也是我想回过头来在最后想跟香港人讲的，就是说坚持住啊，你们的付出会有结果的。 了解。对于个人的话，可以就是用转推或是记忆的方式。 我觉得我对未来抱持一点信心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民主国家， 对， 民主国家有个特色就是老百姓的意见，老百姓的意志是 matters, 有关系的。 嗯哼， 中国这些战狼外交部发言人常常讲说，你们不可以干涉中国内政，你们的做法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其实共产党什么时候在乎过中国人民的感情啊？中国老百姓稍微有点个人意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这些老百姓叫屁民，叫韭菜。就是说共产党可以随便践踏，随便这个收割的就是普通老百姓，但他们会动不动就说中国人民感情，但他们忽略了一点，美国人民的感情是不能够随便伤害的，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 美国人民的感情一旦被伤害了以后，它会影响下一次的投票结果，它会影响下一次的政策走向。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全世界的文明程度的提升，就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于伦理价值观的思考的整体的教育的提升是很显著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对于尊重，对于平等，对于法治，是比起30年前是要在乎的多得多。我说的是普通老百姓，而普通老百姓就是选民。在这些选民的压力之下，我可以想象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这个世界绝对无法容忍一个政权把上百万自己的国民关到集中营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绝对不能容忍原本属于自己的一个城市沦陷，更不能容忍因为中国专制政权的封锁消息啊，然后使用这个什么疫苗啊、供应链等等来钳制这个世界的情况之下，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受到了这个新冠肺炎的冲击，共产党已经不再是那个遥远的国家了，它的威胁已经在我们所生活的城市里边在发威的这种今天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调整中国政策是非走不可，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一定会有代价，一定会有代价，因为过去依赖中国太久了，依赖中国的经济体太久，依赖它的供应链太久，依赖它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太久了以后，你今天你想说我要跟你切割，那是要痛的。但我可以在这边跟所有的西方国家做这么一个提醒，就是说今天跟中国明确的表达对抗意志，而且为了表达对抗意志而不得不切割所要付出的代价，比你不去这么做要付出的代价小得多。你不去这么做，你继续依赖中国，你将来要付出的代价会是极为庞大的。 了解，好的，今天谢谢吴尔开西的分享，我们先跟观众说拜拜。 谢谢，谢谢大家，再见。 好的，我们很感谢今天吴尔开西的分享。我们刚一路从1980年代的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谈到1989年的八九民运，也就是六四事件与中共政府抗争的经验，再看到现在香港一传媒被中共强行收掉，还有维族人被关入大型集中营虐待，其实都再再显示中共的目标始终如一，就是要所有人屈服，不能有自我意志。但是对于中共的暴行越来越猖狂，自由世界国家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采取放任态度。若开西有提到，从2020年以来，自由世界国家已经开始修正对中国政策，所以他想对香港人说，撑住，黎明一定会来到。好的，来自五星的你将会邀请更多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华人和我们分享中国经验。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锁定节目哦，我们下次见。 你刚刚听到的是歪平妹与乌尔开西的对谈。乌尔开西带我们重回1989年那个所谓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当军队对大学生清场的那一刻起，共产党已经跟世界宣告，挑战共产党的下场就是如此。不管是中国或是世界上任何专制政权，掌握者最担心的就是人民拥有独立的意志。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不愿意出卖自由的灵魂，维吾尔人不愿放弃自己的文化，即便失去人身自由，只要能流传独立意志就是最强大的力量。流亡者或许用记忆来抵抗，只要有记忆就会记住当权者最害怕的真相。乌尔开西的故事也让我们听见流亡的无奈，从香港的陨落、阿富汗的变天到新疆的再教育营，还会有多少流亡者为了对抗专制及压迫被迫离开家人和家乡呢？现在不管你在台湾、澳洲、英国、瑞典、美国、德国，你身边有多少的人是沉默的流亡者？选择流亡要有坚强的意志，但不一定每一位流亡者都会愿意亲自跟我们透露他们的故事，他们可能要保护家人或是保护自己。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流亡者，他们可能有多一点的社会资源，在新的国家里拥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但对于其他沉默的流亡者，我们可以如何协助他们在新的社会里安身立命呢？本期节目还会有最后两期，就会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听众这几个月的支持与评论。